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我不愿再放手，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我不愿再放手，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要来聊到的是歌手熊天平。1997年，熊天平的首张个人专辑《爱情多瑙河》终于发行了，而齐秦也在《渔人码头》这首歌中与熊天平合唱，充分表现出了对他的提携。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爱情多瑙河》更是让熊天平一曲成名，带着惆怅和忧伤的旋律和歌词，在他那如水晶般纯净明亮的唯美歌声的诠释下，令人回味不已。下面呢，来继续收听一下熊天平独唱的这首《爱情多瑙河》吧。 爱让谁落泪，孤枕流水，是去向往事再美一眼，配上行人如水，爱怎会疲惫，你一去不回，你的起点也许是我永远 非常好听的一首《爱情多瑙河》，对吧？来自于熊天平的演唱。而1997年是熊天平生命当中重要的分水岭，从《爱情多瑙河》《火柴天堂》demo 创作集，一直到第三张专辑《雪候鸟》，短短的半年时间，熊天平从苦熬八年被拒于各家唱片公司门外，到成为了唱片界最受瞩目的冠军唱作王，不但在亚洲各大中文排行榜上屡得王冠，更获得了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的鼓励。他的表现成为了有志于音乐路的年轻人的标杆。接着来听一首熊天平演唱的歌曲吧，歌名叫做《雪候鸟》。 随候鸟南飞，风一道一道的吹，你刺痛我心扉，我为你滴血，你遗弃的世界，我等你要回。我不想南飞，泪一滴一滴的坠，我空虚的双臂你让我包围，我有过的一切你给的最美。 是一幕一幕催我落泪，我不信你忘却，我不要我贪飞，没有你逃到哪里心都是死灰，我又回头去追去追，就算我追到最后只剩冰雪，天都为我伤悲，冷的爱快枯萎，任漫天风雪覆盖 雪候鸟，是熊天平第三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当年在第三张专辑的选歌会议上，熊天平一口气拿出了63首全新作品，让制作人刘天健和袁惟仁目瞪口呆。一连串忙碌的宣传工作已经让他忙得喘不过气来了，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挤出时间和精力写歌的。不过熊天平拿出的63首新歌可谓首首让人眼前亮一亮，没有一点应付了事的感觉。后来在专辑《雪候鸟》的10首歌曲当中，选用了熊天平自己创作的7首歌曲，这份成绩单对出道半年的唱片新人而言实属不易了。其中 Mr. Moon 也就是月亮先生这首歌曲，是熊天平在马来西亚宣传期的一个月中因为思乡而谱写的一首温馨佳作。下面呢，来听这首歌曲吧， Mr. Moon。 歌曲过后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旅行，诸位稍后见。 Mr. Moon，请你告诉他，我把最真的给他。 在地球两端，日夜分隔我俩，沾上琴弦的思念，唱出对你的缱绻。你的心已落在他乡，我托付月亮把孤单带上，万语千言都岁月已圆缺。和你相聚的时光总是那么的短暂，期待和你重逢在异乡的情路上，熟悉的脸庞，空月宫廷宫畔宁静的月光。 张开的心肠 Mr.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侯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下面呢，接着来聊一聊歌手熊天平的故事吧。熊天平要说起来，真是个很容易发胖的人。有一段时间，由于工作繁忙，所以活动比较少，所以呢，他平均以每两天1公斤的速度增长，最后竟然长到了190斤。从台北飞到北京，从机场出来的时候，歌迷压根儿就没认出他来，可想而知熊天平的肥胖程度。随之而来的是他在工作上前所未有的困顿。有一次是他在台上深情演唱时，后台有两个演员在议论他怎么胖得像头猪啊。更受打击的是在某大型综艺晚会上，他演唱的歌曲《雪候鸟》是4分钟，但最后播出只有2分钟，主办方的解释竟然是你太胖了，画面不好看。这时的熊天平才意识到肥胖已经成为了自己演艺生涯的绊脚石，于是他开始了自己的减肥之路。来听首歌吧，《心有灵犀》，来自熊天平。歌曲过后继续聊。 落花温卷风帘，我的影子没有家，太阳红树摇动，流浪何时能停泊，黑色忧郁，红色的痛，逃不出你的眼眸，蓝色的星星中话语，翻不出你的手掌心。心有灵犀，你的心，心有灵犀，我的心，沉默太重，重得让我走不动。心有灵犀，灭心，心有灵犀，不必猜。 心有灵犀来自于熊天平的演唱。当谈到减肥的那段艰难岁月时呢，熊天平不禁感叹，最庆幸的是有妻子杨洋这位高人和精神支柱。在熊天平减肥的过程中，他除了陪伴左右外，更是以身作则来鼓励他。比方说杨洋和家人做了很多菜准备开饭，如果熊天平在旁边绕来绕去，那全家就都不吃饭，最后搞得一家人全都瘦了。除此以外呢，杨洋还带着熊天平去各地旅游，让他忙着看景点，都来不及，更没时间吃什么东西了。那后来熊天平真的瘦下来了吗？一首熊天平的《心碎冰咖啡》之后接着聊。 记得那年夏天让人好心醉，紧紧握着双手，紧紧随着海风吹，我却不懂面对你的美，总是羡慕天空轻飘自由飞，却没能把我的心情带进你心扉，松开的手 在心碎冰咖啡之后，咱们继续来聊一聊。提起减肥的经过，有一次令熊天平印象深刻。那次是他被杨洋抓到偷吃隔天早餐的豆沙包，当时熊天平觉得为何连吃东西的权利都被剥夺，不过是个豆沙包嘛，终于失控与老婆吵了架，吵完又因为过于羞愧还离家出走跑到宾馆过夜，但最后还是熊天平自己认了错，又回家对老婆道了歉，老婆也因为心疼他正在家中哭呢，两个人和好如初。好在现在的熊天平已经瘦了很多了，虽然没有恢复到出道时的体型吧，但他一直在努力。聊完了这段小故事，继续来听歌吧，非常好听的《太去在意》，熊天平的经典情歌。 我想你，我需要你，今生今世我永远不想转移，我眷恋你，我死心塌地，朋友都说早该放弃改变自己，我比较容易，你的心已经不住在这里，你的心梦游繁华世界里，我们俩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宇宙里，你像只鸟仿佛在林间飘游，追寻风追寻空气的自由，我抓不到你生命的真 较容易。 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各位知道熊天平和他的太太杨洋是如何认识的吗？2002年，熊天平开始在内地发展了，与杨洋确立了合作关系，两个人才交往密切了起来。在北京的日子里，找住房、订机票、买家具，都是尽地主之谊的杨洋一手操办。熊天平每回都故作情意绵绵状，开玩笑说：“我的终生可就托付给你了。”等到杨洋开始有些眩晕的时候呢，他又回头说：“哎，你别想得太多了啊，我的意思是终日的生活都交给你了。”而那时他们两个人都还只是朋友关系。那后来两个人究竟如何走到一起的呢？一首熊天平与杨洋合唱的《你的眼睛》之后继续聊。 爱你忘了苏醒，我情愿闭上眼睛，此生此世长睡不醒，你就是我的来生。 海誓绝境，幸福的人不变心，断了春去秋来苦苦追寻，和你飘忽不定， 不让你的眼 眼睛来自于熊天平和杨洋。在杨洋的眼中，熊天平用行动表达爱的方式经常令他十分感动。2003年5月的一次演出中，杨洋不慎摔伤了脚，因为他们住五楼，所以熊天平每天都会背他上下楼。看到熊天平满头大汗的样子，杨洋心痛不已，想请佣人，却被熊天平一口回绝，还说照顾他是自己的责任呢。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事情，慢慢打动了杨洋的心。恋爱2年之后，杨洋答应了熊天平的求婚，两个人正式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下面呢，来听一首他们两个人合唱的歌曲吧，《团团圆圆》，希望你会喜欢。喜庆欢乐的团团圆圆来自于熊天平和杨洋。2005年2月28日，熊天平和杨洋在台中饭店举办了婚宴，席开摆桌，场地布置以粉红色系为主，缀以百合花，既喜气又梦幻。两个人还携手演唱了《爱情多瑙河》《素描爸爸》《天涯共此时》三首歌曲，而曾与熊天平同在上华唱片的动力火车也到场祝福。那么在旅行的最后呢，再来听首歌吧，《天涯共此时》，来自熊天平和杨洋。现在熊天平和杨洋更是以唯一的一对海峡夫妻演唱组合的形式共同奋战歌坛了，祝他们好运吧。好了，今天的旅行就是这样了，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代表调度直升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行再会。 我在这边，你在那边，我们相隔很遥远，我没见过你，你也没见过也总想见你一面。 我睡在这边，你睡 在那边，我们的心却紧紧相连。我有一天你我能相聚，那是世上最美的时刻。 你我天涯共此时，我们相隔并不遥远。你我天涯共此时，我们千里共婵娟。你我天涯共此时，我们相隔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